我不想再见也把天地间。

马子玉带出的《驼铃》，张燕演唱的《阿里山新歌》。

系着火热的军营， 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星儿低垂，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你好吗？风儿无声，鸟儿归家，我用抚琴和你说话。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雁南飞。

미유맘시남민하라크야나피라이니일하루다바셔라디왁다오가맨무시가리무시가리월가리야호피리할라오두게플라스피라리바다피타소콜메다에체할라엘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비티야두사야두사샤일엘베스부사我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爱家路上并且也都是也都是谁也来不是不是我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爱家路上不是也路上舒服那是舒服一再不由不顺一路过发你红还要滚还要滚那样吗呀妈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那里还问呀妈呀妈，问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了的我发誓，哎了哎，别不撒，别不撒，别不撒，别不撒，别不撒，冰激也都撒，也都撒，谁来别不撒？我来爱了为敌，我不敌，我把爱加入撒。冰激也都撒，也都撒，谁来别不撒？我来爱了为敌，我不敌，我把爱加入撒。阿拉亚扎贝伊哈姆沙德，菲尼尔埃尔基勒，埃沙克达拉斯，阿拉布尤克布尔，那比亚迪纳伊拉，阿哈尔杜内拉乌哈林纳贝德里。白色我老无力了，阿拉黑的么天西黑的白夜，克拉尔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冰激也都萨，也都萨，谁来白斯布萨？我来爱老外的，我白的，我爱家路萨，冰激也都萨，也都萨，谁来白斯布萨？我来爱老外的，我白的，我爱家路萨。白色呀都色我把爱家路色还有了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 一座路白云到山

Oh,

有母亲的白雪玻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因为勇士向我枪口不去，勇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 去寻落。